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44集。坐在餐桌，缓慢地喝着那碗粥，几乎在一粒米一粒米的入口，想到了事情便问道，今日有没有收心？下人摇头说道， 没有。 阿银蹙眉心想，等下再寄一封，就不信那人还不回。神游间电话响了，旁边伺候的丫鬟赶紧拿过来放到桌上，说是找他。一接过来，那头可不正是熟悉的声音，即便隔着话筒有些差别，却不减精髓。 小阿银，你未免催得太急，那些信我投送给良友杂志，定能小赚一笔。 良友杂志哪里收你这些桃色小报？哥哥，竟是些玩笑话。他刻意娇羞，在话筒旁装得很是入戏，听得药叉一阵恶寒。 你别这样行不行？还有，寄信未免也太慢了，你变成鸟都比两条腿的人快。 他明知道他不能直白地说这些，借着自己在公共电话亭里便说个没完。阿音把勺子扔下，碰上陶瓷制的碗，发出脆声，手里的话筒攥得愈紧。你现下在哪里？哥哥，我去找你。凯司令咖啡馆靠窗座位，阿音晃着杯子静静看对面的男人叫了三四种蛋糕，偌大的盘子上煞是隆重的只摆那么一小块，挤满了不太大的桌面。封面是线下上海滩正当红女明星的良友杂志，也被用来垫盘子。阿音一口没碰，渐渐的每块上面都被戳得变了形。 尝尝呀阿音，做的还挺像那么回事。 你不敢同我进包厢，是怕我打你吧？阿音抿着嘴笑，有些隐忍。 你家小师傅今非昔比了，我哪里敢与你私会，被抓个正着，怕是他那些手下会把我砍死在陋巷，再丢到黄浦江。要我说，他当初莫不是个武僧？ 阿音忍不住笑，被他一顿插科打诨缓和了气氛，象征性的喝了口咖啡后，从桌子下面递过去了个手提箱。找个小鬼把这箱子送回阴司。 给谁的？崔老头。 人好歹是四大判官，你有礼貌些。 哼，忘记你生气直呼人家大名的时候了，总归现下也找到他了，还讨好崔爵作甚？ 阿音皱眉瞪他，这几百年我对他好，何曾是虚情假意？ 哦，你是怕现下战乱时代，你家男人死得早，到时还得去同崔爵要音讯吧？ 你会不会讲话？康熙初年，契约期限过，阿音脖梗间的鬼线自行消散，宣誓重获自由。彼时他已经对崔爵试了一千年的好，当夜跑到判官殿，抱着他衣摆，哭得凄惨，惊着了一把年纪情窦未开的崔爵。此后他年年都要哭上几通，药叉起初当他是装的。女人嘛，从古至今最擅长的绝活当属做戏。后来见他随着年久无望，哭得愈发狠实了起来，每每眼睛红肿，喉咙沙哑几日不退。直到有一年夜里回来，见他房间窗子未关，打算进去帮他关上，看见了床上白日里高挑着的女人正蜷缩着，怀抱一身玄衣安睡，那模样愈加可怜消瘦。药叉意识到，原来他每次哭都是真的。大抵过了一百多年，恰赶上生死簿有了新的转世记录，崔爵心软，只告诉他民国二十年岁末去上海看看吧。药叉伸手在他面前打了个响指，阿音回神，眉目间有些莫名的哀挂上苍然而笑。阿药，你能来我好开心。 哎，北平待久了换个地方而已，谁叫我的妹妹求着我来。 张月呢？我以为你们两个如影随形呢。 你若是还记得他，得空去北平给他赔个笑脸，他自然哪里都好，你来上海他比我还气。总归我是早知道你这般执念。 得空的吧，我线下哪里药叉轻身向前靠得近些，凭空比了比他的旗袍腰身，一语中地。 应该再细半寸。 他伸手拍他手臂，掩饰不住笑意的啐他。眼睛一贯毒得很。借机抓过了手握住，两人无话只笑，是久别重逢的安然与愉悦。 可握够了。 阿音闻声看过去，亦忍不住皱眉。这不是说中午有应酬的人吗？再看到他身后的梁锦筝，脸色霎时同韩听竹一样沉，比不出谁的韵色更深。还是要插先起身，扣上胸前扣子，伸了手。 阿先生，你好，我是阿英表哥，罗耀。 他今日穿一身白色西装，衬衫里面还掖着线下上海滩最流行的条纹领巾，模样活脱脱一个游手好闲的二世祖。韩听竹对这类公子哥惯是不屑，见了枪哭得比谁都快，心中有些许疑惑藏得严实，伸手与他短暂相握。 你好，韩听竹。 他笑了，笑得很是冷冽，倒不如不笑。梁锦筝打量了阿音几眼，心下亦是鄙夷。富贵人家的小姐自然瞧不起这种来路不明、出身低贱的女人，却忘记了他梁家线下想要攀附的韩听竹又高贵到哪般。他上前柔声道： 听竹，既遇到熟人，那我便自己叫黄包车先走。 无妨，稍等。 不必等，你送梁小姐，我同哥哥在街上逛逛。阿英开口打断，再转头看向药叉。哥哥，走吧。白西装打扮的男人被阿英揽着就要出咖啡馆。韩听竹皱眉看他曼妙背影，一只手指勾了勾。附近他的人赶紧上前拦住，形成了一面人墙。阿英沉了脸。让开。手下很是为难，说道： 阿姐，先生担心你。 场面有些僵持，咖啡馆里人心惶惶，长久静得可怖。药叉按下了跨在他臂弯的手，回身拿起了阿音带来的箱子，低声念他： 小马货。 再同韩听竹颔首，笑容恰到好处。 韩先生，我与阿音许久未见，也是头回来上海，便同您借他半日陪我熟悉熟悉，天黑之前定送回去。线下世道着实不太平，你心里挂念阿姨，我也一样的。 他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，韩听竹挑不出什么错处，眼下周围多少双眼睛盯着，倒也没心思给人演一场免费的戏看。 好，我派辆车给你们使。 阿姨拒绝。不必，你送你的梁小姐。这会儿子第二个不必，韩听竹记得清楚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